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十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我们要来录我们第十季的第三集。那近况报告， 我来，这次我来。好，我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呢，我在这家公司大概快满两年了。那去年这个时间呢，因为还没有满一年嘛，所以我没有办法参与一个叫做就是绩优员工，就是优良员工奖的。争取就是候选人，我没有办法当候选人，因为一定要满一年以上才有机会成为候选人。而且成为候选人不是说哦，你成为候选人跟其他人拼，没有，人家还要帮你想，就是你自己可以不用想，但是提名你的那个人要帮你想，为什么你可以成为优良员工？你懂吗？这个不是你自己讲自己就算咯，是别人讲你哦，而且是要很多人讲你哦。 很多人哦， 还蛮多人的。 那去收集大家的民意调查这样子。 对，可是是匿名的，所以你知道吗？匿名又要很多人讲你，代表你做人要多成功啊！就像蓝豆是这么成功。 哦、天哪，那你一定被提名。 哇，超 蓝豆是超会做人的。 我觉得只要你们办公室有几个人，你们办公室有几个人？ 16个。 16，我觉得16个人每年只要有一个到两个人愿意把我的名字写上去，然后他就算写得很简短，我就觉得我做人是成功的。 真的真的。 每年只要一两个就好。 可是你知道在去年的时候我是没有资格被提名候选人。那时候就有人一直在问说欸，你来多久了？当有人问这个问题，我本来想说，你奇怪，你为什么要再来问来多久？是来 challenge 我能力不足吗？或者是无法融入这个公司吗之类的？就后来想想，哦，不是啊，他们是要确认我有没有满一年，以免他们提名的资格是不符的，不被记录 哦， 纳入考量的。所以呢，哦，原来是他们都想要提名我那种感觉。 今年呢， 那得奖的话，得奖有什么好处？ 哦，当然有奖金啊，而且还被就是表扬了一番这样之类的，就是有奖金、啊。 今年有被写吗？ 有啊，今年被写，而且是我的主管，就是我的，就是我们台湾的大老板直接是提名我这样子，所以 得到奖 不会有意见这样。 啊、已经得奖了吗？ 得奖啊 ，announce 啊，就已经宣布了。 How much？ 耶、 yeah、 ！How much money do you get？ 500块美金。 哇塞！ 等等，我要先 ，no，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吃松屋， 太便宜 松屋啊， 太便宜。 松屋是日本平价美食，全球分店有1000家。 哎、欸，可是我没有吃过，它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而且是经由我们的伙伴们推荐的。你说它极为珍贵。 嗯， 是不是？ 我是觉得 再来试等等，你们要知道，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平衡理论吗？就是你知道这是额外的 extra 的 bonus， 但是那一天回家我就发现，我爸就跟我说，他荧幕裂掉了，手机荧幕裂掉了。 What？ 就灯能、啊、你知道吗？然后他手机已经换了，就已经换了2年多了，所以其实那只手机 也差不多寿命到。我想说，为什么这么巧？在我得知我可以拿到500块美金的时候，我爸爸就告诉我他手机要坏掉了。你知道， 这可能是一个展现孝心的好时机。 对，然后你就想说，那我就是。一整个下午的规划不就都没了？就是，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拿到之后，我一部分钱可以干嘛干嘛，一部分钱啊有多余的零用钱可以干嘛？哎，瞬间下午都是多想的，你知道吗？ 还要倒贴啊？ 对，可能还要倒贴，而且还要请伙伴们去吃松屋，真是不是？还说什么评价美食？你们都不知道，为了挤出跟你们吃松屋。帮我爸爸可能可以换到那个非常高等级的智慧型手机，只能帮他换中阶款的， you know? 然后你好像每次拿奖金，家里的人就会啊，钱交出来。 对， 好像都会这样子哈。 为什么要这样？对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 我不知道。 而且他们都这么巧，这我都没有跟别人讲哎、欸，对不 对？ 对 啊，为什么？好奇怪哦、 这就是一种 平衡 气啊， 这种一种宇宙间的平衡，然后家里面的那种整个总和，就是总收入无法超过多少之类，你会觉得很好笑吗？好啦，这就是这个。然后另外一点是，我觉得啦，我拿到这个奖之后，下一个礼拜就是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宣布嘛，这个礼拜，欸，被assign了一个原本不属于我的工作，欸，你们知道那种心情吗？就是会觉得说，欸，那我到底是要低调的做事做我自己的事就好，你也不用给我讲，那我也不要做额外的事情，还是说你先给我了一颗糖果，然后再给我一份作业之类的，你懂吗？这我也是想说，那上个礼拜是不是不如不要宣布我是优良员工，我可能还比较好推掉这个工作。 不行，欸，非你不可，这一定要你来做。 可是那你就先， 所以 那你跟500块美金是要做什么的？弥补我吗？ 嗯，让你不要那么心情不要那么差。 可是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就是 先摸摸头。 对，你就已经宣，就是跟香港、跟韩国、跟我们其他亚太地区的人宣布我是台湾的优良员工了。那如果我不把这个事情接下来的话，我何以承担起这个优良呢？我能担任那个优良员工担当吗？ 我把时间往回拉一点，我把时间往回拉一点。 是， 你说你的资格就是被提名， 对， 被担任不是被获奖， 对， 获奖是你的主管提名你的， 对，但是要有别人也支持，因为要有人写意见，哦，就是会要有意见，是由我主管 announce 出来，没有错。 你的主管有资格被提名吗？ 哦，有啊，因为上一次就是我们上一次就是一个别的 team 的主管，就是小主管。我的主管是总经理啊，甚至他没有办法有资格被提名。 哦，所以总经理是总经理等级的，是没办法被提名。 对，没办法。 哦，我觉得你的人生目标就是以担任这间公司或某一间公司的这样子的无法被提名的职位为目标。 嗯， 这样你以后就不用再烦恼这件事了。 对，所以我觉得 你只会给别人工作， 是，欸， 然后你只会提名某个人来领500块美金的奖金， 然后再把给，对，真的 工作给他， 真的哎，真的哎， 嗯，加油， 好， 希望5年后我们的节目是， 我来提名你们。 大家好，我是维刚，我是希杰，我是某某公司总经理 蓝豆丝，我是总经理蓝豆丝。嗯，好，我今天在 这 边要表扬的优良员工是维刚，恭喜你当选了， 谢谢。 麻烦你等一下录完节目之后要记得剪接哦。 嗯，好之类的， 对， 或许烦恼就会少一点， 好像是 哎。欸，我讲到这个，我想要补充一个， 好啊， 我观察到我的组织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我不因为那个次数太少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巧合还是确实如此，就是我们会打烤鸡， 是， 然后烤鸡要么就是甲要么就是乙，对，那因为我来这间公司还没有满10年，我觉得那个样本数也不是很多，但是吼，一旦那个我的小主管跟我说，维刚，你把你今年做的事情写一张清单给我，那个每一个月写一个大事件就好，做了什么，有代表性的工作，好，写给我，好就好了，在年底要打考绩的时候，只要他有跟我要这一份 list， 我那年的考绩就是乙。 那如果他没有跟你要， 如果他那一年，如果他那一年没有跟我要，欸，我考绩就是甲，但是因为样本数太少了，所以我没有办法确认。然后今年啊， 今年呢，我推估了一下，照那个排序来看，照那个 他又要跟你 轮班表，轮班表应该他应该要跟我要了，因为我去年考绩是甲，那今年他应该要跟我要这个 list， 然后我的考绩理论上会被打乙。这样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我也很坦然接受这个事实。就他今年没有跟我要 A4 纸列出的 list。他反而是跟我另外一个同事要， 谁跟谁啊？等一下私下讲哈、啊。 跟那个 我认识的吗？ 就是那个 今天生日的吗？ 对，他反而是跟小柏要 A4 纸。 那小柏去年的考绩是？ 小柏去年很生气，我这么认真，我怎么会拿乙啊？所 以 我觉得 小柏要连续两年拿乙吗？嗯，不可能吧， 所以我就怀疑说这个是不是跟我原本的设定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样本数太少。对，所以你看主管要你把你今年做过的丰功伟业写下来，写完之后再给你一个乙。 好烦哦、喔、这不是应该要拿假的人做的事吗？ 这你不觉得跟你那个有刚好颠倒过来 刚好相反耶、欸、对啊。 你来你自己检讨看看你做了什么，你说说看你做了什么嘛？ 你 做什么吗？ 你看你就是因为做 了一张 A4 纸就写完了， 才做了这些，所以要拿乙。 对，一张 A4 纸就写完了、 oh、 这能看吗？ 能看吗？真的？ 哎、欸，不是不是，你只写一张 A4 纸哦，是他说你只能写一张 A4 纸。 那你把那个字的那个大小调成八、啊。 哦，精美一点。 然后旁边那个，对啊，然后旁边的框线都把它弄到最小，边框拉到最小，然后写满一张 A4 纸。 但是因为我们单位应该我印象中是几乎没有两年拿乙的， 还是 所以我觉得 记错了， 应该会破口，都我也怀疑他记错了。嗯，很快就会揭晓了。嗯，好，我就要补充说明到这里。 好。 嗯，那难道是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没有，就是我在也是在想心里的疑惑，就是要低调的做事就好，还是要那么高调拿个优良员工，然后事情都推不掉。 嗯，好啦，恭喜你了。 好的，嗯，加油，那恭喜你。 钱多一点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你知道，就是那个边际效应大一点就好。$5,000的话就嗯，好啊，没关系，我接。很豁达、嗯、 来者不拒。 对、 嗯、好了、嗯、那希杰你的近况呢？ 嗯，我的近况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年初的时候我许下的那个，不是说要找一件事来好好的学习吗？然后想要把它培养成兴趣吗？ 哎、 欸，这个去年的兴趣就是说就是摄影嘛，然后我以为我去年就已经做得不错了，但现在回头来看根本都全部都是 garbage。然后呢，一直到今年现在已经十月了，对不对？再回头看，哎、嗯欸，前面做的根本就没在做事嘛，这样那种感觉。然后 会吗？我觉得你做蛮多的。 不会，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都没在做事。然后、啊， 可我觉得你今年有进步了，真的，你愿意走出户外。 然后好了，不管，我现在要讲的重点了。就是啊，今年大概上个月吧，就是我最爱的那个拍影片的，他不是 YouTuber， 他就是拍影片，但是其实还拍得很厉害的那个旅行影片的创作大师布兰登李，他呢就是自己架了一个网站嘛，哦，然后那个网站呢你要加入要缴钱的哦，缴了钱之后呢，你呢他就会在上面你可以 po 你的作品，他要给你一些评论。嗯，你的作品，嗯，我喜欢你的色调，但是你的什么什么，这第几秒的焦段可能怎样怎样怎样，类似像这样子给你一些建议，好，然后你也可以看他到底是怎么拍出那些影片的，他大概是这样，然后总之啊，林北就是缴钱的啦，就是加入那个社团， 哇哦， 所以我现在 多少美金啊？ 多少美金我已经不记得，但我印象中换算成台币差不多是38,000多块， 哇。 哇、wow, ！ 我就是缴下去了，然后 天哪，就是1,000块美金啊，是吗？1,000多块、 哦，有哦，有哦， 不止啊，1,000多， 3万美金哦， 1,000多， 3万块嘛，对不对？ 那大家知道，我的音听能力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差。我觉得我英文阅读能力还算 OK， 但是音听能力很差。然后但他的教课啊，还有那个在论坛上面的那些文字，都是全部都是 English。所以啊，我最近啊，我为了要好好的跟外国人交流，我礼拜六的时候还特地跑去书局啊，买了两本英文参考书，我每天现在都会念哦。哎，你知道程度是什么？是从国中程度开始哦。我每天都觉得自己的英文更捡回来了一些，你知道吗？像我刚刚在看的时候， 好强的。 像我念一段句子给大家听。我因为这个可能以前学过，但我已经忘记有这个文法了。然后我现在念给他听，他说：“please do bring your dictionary， 就是请把字典带来。”我在看的话，如果外国人这样打，我会觉得奇怪。Bring 你是动词的，你前面加个 do， 这样没有违反文法吗？我就会觉得这样怪怪的。对，那个 do 是拿来强调这个东西，我已经还给老师了，但是我刚刚就把它捡回来了。非常的开心，诸如此类，就是这几个礼拜学习英文有非常大的就是心得啦。然后那个录影的，刚刚说那个拍影片的部分啊，那些技巧啊，虽然他教的目前还是蛮简单的东西，但我已经开始渐渐有一些感觉。然后我也在 FB 创了一个社团，是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寻 Travel Video Taiwan。哦，有一个社团人数只有三个人的，那个就是我们啦，就是我和维刚还有龙龙。 哇、wow. 哦！对对对，那我和维刚 再念一次吗？再念一次 ，travel T R A V E L 空格 B I D E O 空格 Taiwan， 然后 dash 后面还有一大堆中文字啊、哦，那个就是我们，我和维刚还有龙龙。那当然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加入。然后我和维刚呢，现在也在那个社团中，我们会发起一些我们现在只有我们两个参加的活动，就是一些摄影训练的课程，自己办的。那通常教的东西、上的课程都是布兰登大师在我付了38000块台币的那个课程里头教的东西。那我们来在那个 FB 都聚集大家来一起练习，这样的。 我再加强宣导一下。加强宣导一下、 好， 凡是加入这个社团，就可以有机会和希杰以及维刚一起外出练习摄影跟拍照。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我们的影片？今天龙龙告诉我说，他问我说：“你知道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吗？”然后我不知道，他跟我说我是布兰登台湾唯一的嫡传弟子，欸， 哇， 唯一吗？ 天啊！但其实后来我今天发现，今天那个在那个我们那个论坛里头，大家会就是第一个来第一次来的会说 hi 嘛，说 hello 这样子。然后今天有一个台湾的朋友也加入那个论坛，也是说他也付了38000，然后就这样。但是他比我晚说 hello， 所以他就是我师弟嘛。这样子，但是我不是唯一例子。 你有征求人家的同意吗？ 那我没有缴38000，然后我是跟希杰偷学的。 螃蟹，你是螃蟹， 螃蟹的那个 螃蟹， 螃蟹的师徒的。哦， 我看我刚上礼拜就有去中间他们拍。我告诉你，个人有什么心得？很累 哦，我把我拍的那个成果，可以用的部分把它串接在，我没有把它分享给大家啦，就是纯粹自己把它编辑一下这样，然后发现是有一些收获啦，包含闭住呼吸啦，倚靠建筑物啦，倚靠固定物啦，然后尝试去捕捉低角度的摄影啊，加上那个 不用讲那么清楚 哦，很多很多，我学到很多，对，算是蛮不错的。 好，近况大概就是这样。那维刚呢？ 我来顺着希杰的近况做补充。希杰提到几个面向，第一个是学录影，跟大师学录影；第二个是学英文。对，那我刚好呢也正在学习英文，然后我要推荐给大家使用的是一个线上的学习平台跟手机 APP， 然后是来自对岸的叫做扇贝，扇贝就是那个 扇子的扇， 的吗？ 贝壳的贝，扇贝。哎，它是一种海鲜，它的名字刚好叫扇贝。然后它很有趣哦，它我现在主要用它来练那个背单字，还有练习听力。然后听力它就是会念一段话，然后你就要把那个缺少的文字，它会念一段话，然后把缺少文字给叫你输入。对，然后它就会每天你就可以透过听写练习来增进你的英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背单字，然后它一口气就是给你100个单字，然后反复出现，背完之后呢就来选择题测验。对，好，诶，每天进行完100个单字的选择题测验之后，你就可以打卡。打卡，诶，其实打卡就只是在上面点个我今天做完这个工作了，我要打卡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网页跟手机 APP 非常的懂得人性。它里面有一些要付费的课程，付费的教材，是利用它里面的虚拟货币。然后如果你每天都打卡的话呢，他就给你少量少量的虚拟货币。然后如果你能够坚持一整个礼拜，或者是十天，或者是100天都打卡的话，就是你每天都有上去学习的话，他给你的那个虚拟货币的数量会暴增。暴增，所以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动力，想说我至少今天不能中断吧，我中断的话我就一切重来，就只能拿少少的虚拟货币。但是我能够坚持十几天、一个月、100天的话，我就可以获得大量的虚拟货币，我可能就可以买里面的一个英文教材。我觉得它产生了很可怕的一种迷惑的效应。我现在已经不是为了学英文而上这个网站， 是为了赚虚拟币。 我是为了赚那个虚拟货币。我再听十句好了，反正也没有很难。我再背100个单字，今天要打卡，打卡才可以拿到虚拟货币。我觉得他好聪明哦，我已经坚持了，今天是 背好。 哎，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你也可以稀里糊涂的混过去啊，选择题你就随便选嘛，选错了再重新改答案，总会改到正确的吧，对不对？但是就算你这样子恶搞自己，恶搞这个系统，你也得浪费20分钟的时间。你何不好好的作答，把单字背下来？ 真的？ 哎，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还是有效果的啦。而且，如果你不是为了想要念英文的话，你拿那虚拟货币干嘛？又不能买东西吃，也不能去游乐园玩， 也是 毫无意义的虚拟货币。那个虚拟只能买上面的英文教材，而且我有某种预感，上面的英文教材一定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 打开就是， 只是它让你产生。对，可能是任何网络上都找得到的教材，但是它就是给了你一个诱因，帮助你坚持下去。我觉得这相当重要，至少到现在我已经坚持了8天了。我觉得只要再支撑一个礼拜，应该就会产生一个正循环，就应该可以坚持到一整年，就像我们录节目从来没有中断过一样。 嗯，都没有 哦。讲这种话我很心虚。 都没有，不会啊，我们只是 都没有中断过， 我们只是合理的安排、就是、 放暑假， 就是对，避暑去了。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我跟阿杰学习的持之以恒的事情之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发现我实在太久没有去运动了。我以前有打篮球的习惯，但是已经一整年没有打篮球了。最近觉得身体越来越不行。然后我又看了一些巨石强森的电影，所以我决定要充分利用我们组织单位里面的重量训练室。所以呢，我大概从三个礼拜前呢，就去重量训练室开始重拾训练，然后到现在已经三个礼拜了。然后我觉得我已经有在变成大只佬的路上，已经坚持了三个礼拜。对，一个礼拜大概去3到4天，不是2到3天哦，是3到4天哦。 超多的耶，这样子你的肌肉受得了吗？ 哎，这就是我想要分享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网络上呢，有针对训练要怎么样来安排。在第一周的时候呢，我是做一休一，有时候甚至会做一休二。然后呢，做完训练的隔天都会全身非常的疲惫， 然后非常的酸痛。然后到了第二周呢，我就能够落实做一休一的原则。然后隔天呢，有时候会酸痛，有时候不会酸痛。然后这一周是第三周，我从礼拜一做了40分钟的重量训练，而且每一组我觉得还算扎实啊，我都把速度放得很慢，照网络上的教学。第二天的时候，我觉得我完全没有任何酸痛的现象，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再去做一天。哎，我又去了第二天40分钟，然后而且我还把重量多加了 4.5 公斤，每一个训练都多加 4.5 公斤。然后到了礼拜三，我发现我还是没有酸痛的现象，那我就上网搜寻了一下，他说你不要以为没有酸痛你就继续做，这是错误的，你还是必须要休息。诶，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怎么做？ 我看到这个就休息啊， 就休息吗？可是我就陷入了，我就陷入了那篇文章的那个，他说你不要以为没有酸痛就继续做，这样不好，你这样会陷入一种迷思，就是有酸痛才有练到，没酸痛等于没练到的迷思之中。但是我觉得我就陷入那个迷思了，所以我昨天礼拜三今天礼拜四我都还是去做了40分钟的重量训练，而且我把重量又再加了 4.5 公斤。好像有点不好，可是呢就是有一种荷尔蒙分泌到脑部里面，就觉得有一种很舒服很爽的感觉，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不知道七姐有没有，你现在念英文有念到这种程度？ 我强迫自己每天至少要念一个单元，是强迫性的，有时候会懒，所以就只能读到一个单元。但有时候读了一个单元之后还有时间，就是那天离睡觉还有一段时间，我可能就又不知道干嘛的话，我就会再多读一个单元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们一个单元之后很少，就你只会花你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啦，所以你会愿意这么去做这样。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都带起了一个正循环就是啦，至少持之以恒的继续做下去。 我觉得今年这个下半年啦，是我进公司以来大概是这六七年来吧，我人生我最 push 自己的一个时期耶。 真的哦，我也觉得我是耶，我觉得这两个月我非常的 push 我自己耶，真的 很诡异， 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是一个社会上的米虫， 好像 突然觉得自己 看得到未来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对不对？ 对，好像有一道光，虽然还有点模糊，但是是正面的。 我们之前都在那个隧道，人生隧道的中间，看不到东西， 看不到。 但我们现在已经走到 弯弯 看到一个光点了。我们三个都一样，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观众也都可以一样，甚至已经走出去隧道了。 我觉得是哎、欸 那个， 好正能量哦。 可是对于一个刚拿到那个优秀员工来讲，我一直都是觉得自己很有用啊。 真的、啊？ 哦，旁边的人可能这样看 的。我们两个。好特别哦。 好了 ，这是我们三个人的近况 啊。哈、 希望给正在隧道中间或还没有进隧道的伙伴朋友。一点点正向的循环的力量， 不要走开哦，我们还有下半段。 不要走开， 我很怕大家以为 不是励志节目哦。 对，我很怕我们， yeah! 怕我们、就是、 去念英文喽。 对，很怕以观众以为我们就是聊， 又浪费了半小时听这个鬼节目。 不要走开， 我不能再这样虚耗时间了。 我们 要赶快去奋斗一下。 我没有主题的， 好的好的， 回来。 稍后回来，我们等一下来分享我们的主题。等会见。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哎，蓝豆丝，今天我们的主题音乐，你要分享什么东西呢？ 是的，第十季我们的主题就是音乐，我要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非常有画面感，而且是非常有回忆的。但是这一首歌和这一个歌唱还有作词作曲的人非常有争议，就是他是现在有争议，以前没有争议，所以这首歌也有争议。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吗？我刚刚在录音开始录音前讲了这两个谜语之后，我的伙伴马上就猜出来了。 马上就猜到了， 马上 是不是新鸳鸯蝴蝶梦？ 没错， 黄安 就是他，就是 他。刚刚只讲这样子，我只讲前面那样子，我们就已经猜出来了。 哎，一个猜出歌名，一个猜出人，好厉害啊！他们 超有默契， 很厉害。对，但是我希望大家就是以平心静气的角度来看，听一下这分析一下这首歌。我要讲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画面，就是这首歌呢是非常家喻户晓，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吧。然后当就是我们家还有卡 OK， 然后那个卡 OK 还会有那种评分，就是会说您唱的真好，就假鼓掌、假掌声，有没有罐头掌声那种，或是说哦还有待加强哦，那种声音之类的。或是还有说再加油什么什么声音这样子，反正就有三种不同评价。那因为这首歌呢是大家都会，连我弟我妹我爸我妈都会这样子，所以呢，当我唱完之后，就是我们在家里就练习唱歌嘛，就是开卡 OK 来唱。当我唱完之后，我弟也要唱一遍，哎，结果没想到他掌声比我大，就是他那个系统给他的评分很高，哎，我就没送啦，就是哎，怎么会这样呢？这首歌可是主题曲哪首歌哎，有没有？然后我弟唱完，我妹也要唱一次，然后哎，他的声音又比我弟又。他的分数比我弟高，我想这个系统是有病吗？就是大家都唱同一首歌，是能差去哪里？然后之后又换我爸换我妈唱，我会觉得不甘示弱，我一定要再唱一次。然后那一首歌我们家唱了十次，就是一直播那一首歌，就那个下午大家唱卡 OK 的时候，就是一直轮流 repeat 那一首歌。然后对我来说，那个是非常温馨的一个时光，是我们家人聚在一起，然后唱卡 OK 的时间。然后这首歌的旋律呢真的也很好听，我首先不管它是不是神曲，就是微调歌曲或是向别人致敬的歌曲，但是它的确是引起我们家的共鸣，然后我们家因为这首歌得到一个快乐的下午，就是对我来说那是比较珍贵的。可以想 象你有多快乐。 对啊，就是你唱完，而且是大家就听你唱完，然后就接着自己要唱一次这样子，你知道那种轮流的感觉，然后想要被系统就是来一个罐头掌声的感觉吗？所以就是很快乐的一个下午。然后里面那个词，我觉得当然有些人就说他只是翻翻唐诗三百首，或是翻翻什么诗词，他写出来的， 杜甫之类的。 对，可是问题是，对我来说，那又怎样？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翻，但是你有勇气写出来吗？就是你有勇气发表吗？然后你有勇气觉得那是自己的吗？但他就是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也登上了就是片尾主题曲，所以他一炮而红，就是因为这首歌成名，而让我有一个我和我的家人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我觉得这首歌的能量不是说因为是负向的，反而对我来说它在我生命中是一个正面的歌曲。 我觉得他应该一直都还算是正面的歌曲吧。 这是因为他太有争议啦，因为这个人已经变得非常有争议， 被人害的。 然后 还有就是， 这么挺他、嗯、会不会掉粉、啊、 我不是等一下奶奶等一下对我会掉粉没有没有啦你说掉隔离霜吗 掉自己的粉吗没有啦就是没有我不是挺他我就刚才跟你们讲说我没有任何对这个人有偏好只是我单纯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还有他的词暂且不论他怎么来的 OK 但是我的确是因为这首歌、嗯跟我家人有一个很愉快的相处时间，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蛮珍贵的一个回忆。所以很多时候， 真的， 对于你来讲是不好的事情，可是对别人来说，可能是默默支持他们的一股力量。那也有可能相反，就是这样咯、嗯、所以大家再回想一下那个《新鸳鸯蝴蝶梦》里面的歌词。你就你觉得你很美、啊、 我一直有个疑惑 怎么了 就是为什么它叫做新鸳鸯蝴蝶梦 新哦 那 有可能是 那旧在哪里 旧就是旧旧鸳鸯蝴蝶就是旧词旧古诗旧词相对于它是把它改编、哦、就变加一个新、 哦、 然后对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吧。要不然鸳鸯蝴蝶梦就新鸳鸯蝴蝶梦就感觉是有一种 哦，我查到了，抱歉，我查到了，我来帮你补充说明。 好，好，谢谢。 为什么叫做新鸳鸯蝴蝶梦？是因为鸳鸯蝴蝶梦是中国古典名著《三侠五义》《三侠五义》里面的一个故事。哦然后它被改编在台湾电视剧《包青天》1993年的这个版本里面，它是其中一个故事，是第21个单元，第五总共有五集，是第111集到第115集。那那个系列呢，就叫做《鸳鸯蝴蝶梦》 哦。 所以呢，《新鸳鸯蝴蝶梦》应该就是指说，哎，这个故事是很久以前的这个故事，但是我把它新的翻拍出来。翻拍出来之类的所以、 oh. 哦原来是这样、嗯、所以哎的确啦它是从古时候的故事里面出来的、 嗯、 然后里面也确实用了大量的、唐诗三百首啊李白杜甫的这个诗句 嗯 有趣有趣、哦、其实像这样的快乐时光我也是有类似的经验也是有类似的经验 嗯， 对，然后但是呢，我们家呢，一直都是擅长培养因吃著名的，所以我哥啊，我啊，我堂弟啊，就是我们家这一代的男生都不太会唱歌，然后一个比一个烂，一个比一个差，所以其实我不太喜欢唱歌，但是偶尔还是会有这样子的家庭聚会的场合需要唱歌。对然后我后来就发现我的那个小侄儿啊 嗯 他很会唱歌诶然后也因为他很会唱歌所以我们三个做舅舅的人呢诶就负责帮他加一点音效这样诶助助声势诶我觉得这样也是蛮快乐的时光虽然可能跟蓝豆汁全家人比拼新鸳鸯蝴蝶梦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家也是有类似的快乐经验 我们比拼可是你知道我后来发现后来破解那个系统因为我真是想不透为什么因为我的声音是比较细的所以声音比较小声常常会被那个、嗯、那个喇叭的音乐盖过去 盖掉那 对然后可能麦克风收不到音后来我发现只要我用力唱大声唱不管我唱的对不对调那个分数都比较高所以我发现那个系统还 是 有点 bug 在 分贝决定 对分贝对所以我就想说嗯那我就 认真就输了啦 对认真就输了所以我就想算了算了这样 诶蓝豆丝刚才提到的呢是这首歌曲的主唱人 嗯 有一点点争议 作词作曲都他 这几年有一点点争议 嗯 对那但这首歌呢又对你有不同的意义至少是正面的 嗯 至少是正面的 回忆是好的美好 对对，我想要分享的事情呢，刚好跟这个啊，我觉得刚好可能有一点点相反 哦。 就是有一阵子啊，有一阵子，我先说，我不先先不说这首歌的唱的人跟歌名是什么，就有一阵子呢，我被这个广告，然后被这首歌就洗脑，然后导致我非常讨厌这首歌。就是他会一直在我知道你们已经知道答案，但是听众朋友应该还不知道答案。他这首歌就会在我脑袋里面回荡，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天哪，我真的很不喜欢这首歌。然后他现在又在我脑袋里面那个余音绕梁，在那边跑来跑去，真的好烦哦，真的很不喜欢这首歌。好，这是之前的有一段时间的回忆。 嗯， 然后最近啊，大概这上个礼拜吧，上礼拜我就是去一个公共场合上厕所，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厕所上面有贴一张贴纸，上面有一个帅哥是刘德华。 哇， 刘德华， 他是贴在马桶上面还贴在马桶里面？ 他是贴在马桶上面， 就是，哦，上面 不是贴在马桶里面， 对， 是贴在马桶上面。 我也想问谁把他贴在马桶里面的那个手到底有贴的？ 对，然后每一个都有，每一个都有，男生的那个都有，每一个都有。好，哎，上面都有张贴纸，然后有的贴纸还被涂鸦哦，蛮惨的。然后有的贴纸就状况就还 OK， 上面写着生活中的朋友，然后是刘德华代言的某一家这个卫浴这个预测的一个品牌，好，他代言的。然后我就想说，哦，刘德华也有这样子的时刻。这个广告我很久以前就看过了，贴纸很久以前就看过了，但是呢，上礼拜又看到的时候，想说，哇，这个东西居然还在啊！这种东西居然，这贴纸这种东西居然还有，这不是已经至少五年十年有了吧？ 你知道我本来以为他会，就是他不是很有钱吗？就是你知道他毕竟天王，可是我就想说他一定会把它买断，把这个广告还要把这个版权这首歌买断，他销毁就没有 收回 对。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这样子的人，他是有情有义的人， 也是。 所以他觉得他当时跟这个卫浴预测品牌签了这样子的代言合约，他一辈子都要为这个卫浴品牌代言。 嗯， 他已经跟他绑在一起了。 还是说他其实有炒房地产，就是那一栋楼全部都要用这个卫浴平台，他可以免钱不用钱 哦，这我就不知道。每一栋都送他，每一层都送他一户， 而且他们家可能很大间，然后很多厕所，每一间都是套房。 有可能，是不是？我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我在讲哪一首歌，就是刘德华的《马桶》。 怎么哼啊？ 这首歌呢，就是。哦，我不要哼，拜托，我来不及了，已经在我脑海里面了。他已经在乱了，来不及了。我，总而言之，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刘德华的《马桶》这首歌呢，就是挥之不去。一旦你， 而且你每天都要看到， 一旦你不小心搜寻听了，对，然后你每天去上厕所的时候，他就会，你就会那个副歌那一段就会不自觉的跑出来。 嗯，好像是会这样。好像会， 所以催眠真的催眠。对，然后我想要讲的跟蓝豆丝的那个经验比较不太一样。 嗯， 就是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刘德华，我觉得他在我心中应该算是一个非常高标准、严以律己的一个演艺人员，所以我非常的欣赏他。然后他也拍了很多很好看的电影，当然也有拍烂片，我知道。但是大部分有一些评价比较高的电影呢，我看了我都觉得哦，不愧是这个一个优质的演艺人员。对对对对对。然后在那个演唱会的场合啦，在接受媒体专访的场合，也都表现得很好，形象也都相当的清新。 嗯，哦， 给他100分啦，100分都不为过。哦，可能在某些人心中他是100分，至少90分以上我是愿意给他的。可是他这首歌啊，我真的不行哎，我真的没办法欣赏他什么冰雨啊、孤星泪啊、世界第一等啊，台语歌哦，笨小孩我都觉得很赞的歌。 忘情水， 忘情水更是历久不衰， 真的不衰。 我想不透为什么 历久弥新啊， 即使他。 刻骨铭心哦， 对， 真的是，真的是不懂，我不太懂为什么一个这样子以一个偶像包袱蛮重的一个艺人，哦，然后演艺事业又相当的算是蛮不错的一个艺人，他为什么会唱这么一个生活化的歌曲？哦，生活化到了有一点点夸张的歌曲。 他真的就一辈子再也不用为了马桶考为了卫浴的那个系统而做什么挣扎的选择了，完全不需要。哎，欸， 什么水龙卷，啊， 不需要，不需要， 啊， 最新的送到他们家装上就对了，装上，谢谢，哦，有新产品装，嗯，上，是是， 真的是太有趣了，真的。 对啊， 这就是我想要分享的，跟蓝宙斯的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这首歌虽然说你很喜欢，但是其实对你的生活造成了困扰，是吗？对你的人生的回忆， 我没有很喜欢，我没有很喜欢。 这个人，这个人 有一点困扰，在人很喜欢， 对啊， 很喜欢。 哎，不要这样讲，在那个就是黄歌手以前也是风度翩翩的吧，大家不得不说他那时候气质是 OK 的，然后也没什么争议，嗯嗯，但是之后就歪掉了。那可能这就是个人， 某一年某一月某 对对对，突然 会不会 就歪掉？ 哦不， 对啊，所以至少，但是他至少有一个作品是让我觉得是对我生命中是产生一个好的回忆，好的的力量，正面的力量，所以你也不能就是啊，我不知道会想什么啊，反正就是我不会因为他这么有争议而磨灭掉，连带的磨灭掉一些事情。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理智的去看待这世界。嗯，对啊， 是的。嗯，其实我刚才还有一个忘了提。 嗯， 然后我刚才忍不住还是去查一下歌词，就突然想到，哎，这白有在我预设要提的内容，就是 什么？ 刘德华这首歌里面，《马桶》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每一个马桶都是英雄”。 嗯哼。 然后其实呢，我想要提的呢，就是哎，其实我们啊，我们的团体的名称呢是“ 英 雄旅程”，是不是？就是即使啊，你想要成就再多，你想要做的更多，你想要为这个社会付出更多，你想要当一个不管是你心中还是他人眼中的英雄，但你最终都还是有生理上的需求。 我以为是 你 最终还是一个马桶。 对对对，所以阿杰，你说你持之以恒的做摄影的练习，然后持之以恒的买了两本英文书来持之以恒的念英文，但你其实有一件事情你持之以恒了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 比你买乐透的时间 吃饭呢，啊，尿尿 是还有使用马桶， 使用马桶，对对对，是的是， 嗯，是不是是不是，所以真的，对对对，有一些东西它默默的服务了你，有一些人它默默的付出给你，但是你可能不会去发觉，不会太在意，但是他们是这么的重要，就像电力公司的员工一样， 真的真的很感谢刘德华还有制作马桶的这些公司，他们默默的付出让我们有厕所可以上， 真的哇，突然觉得好想要开一个马桶的开箱哦。 而且我想分享一小点，就是 好的， 刘德华那个时候《忘情水》专辑出来出上市的时候啊，那时候电视各大电视都在播放他的歌，然后 of course 我们大家都听得到，那天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还是台湾还是以那个现在很多人都没看过，啊，那种录音带为主的一种播放方式，那一天呢，啊，因为大家实在太喜欢那首歌了，那天啊，不知道为什么，我阿姨，我们这些人都住在一起哦。那个时候，哦，我阿姨买了一卷她的那张录音带。随后呢， 我和我姐也跑去买了一张他这个忘情水的录音带，所以那一天呢，我们家里头就三张刘德华忘情水的录音带。 天哪，好浪费哦！ 超浪费哦！那个小朋友到底脑子在想什么？八 去贵耶！ 那个时候录音带好像一卷是200块吧。 超贵，那时候超贵， 我等于就是把我的那个存钱筒，就是把它敲破，就是为了去买刘德华的《忘情水》录音带，多么支持他，是不是？ 那张专辑销售量是300万张哎、欸， 我就提供我们家， 你们家 提供三张， 你们就贡献三张。第一个数字就是你们家填上去，你知道吗？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 是第一个数字就是你们家填上去， 搭配那个什么谢祖武的。电视剧还是什么，就是他们是谢祖武吗，就是反正是一个侦探的，就是灵异的，就是他要去破案的。 台湾灵异事件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然后片尾曲好像就是忘情水之类、 哦、 要不然就是什么八点档的时候不 是, 不是哦，那到底什么，反正我也常听到啦，啊，林瑞阳演的啦，是吗？ 天与地， 是哦、 不知道， 反正好像是 Google 是这样写啦。 那我们要来大合唱《忘情水》，还是大合唱《新鸳鸯蝴蝶梦》？ 还是马桶？ 不要马桶，我不会。哎 、欸，说到买唱片的经验，买 CD、买录音带的经验，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呢。 什么？ 或许以后再讲，但是我今天又好想讲了，我干脆直接讲好了。就是你们还记得张雨生吗？ 哦，当然了，当然记得。 哎、欸。好恐怖哦！ 要忘记他，怎么了？ 你在刚刚你在分享刘德华的马桶之前，我原本以为你想要讲的歌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说你就在讲说什么以前广告很弄得你很吵的那首歌，我一直以为你在讲张雨生呢、欸。 为什么张雨生有什么广告歌？ 我以为 哪一首？ 我以为你要讲张雨生的那首什么《我的未来不是梦》那首，我以为你要讲这首 哦。倒也不是哎、欸，但是齁，我还在收尾的时候，还是再提一下张雨生，因为我被那个阿杰他们家跑去买那个刘德华的专辑，就是感召了，所以我想要分享张雨生的故事。就是张雨生在我看一下是什么时候，1997年的时候，他不是车祸离开了吗？然后我妈妈当时呢就在家里看电视看新闻，然后就看到了这个新闻，然后就很难过，然后她就说，伟刚啊，那时候我才十几岁而已， 你去把市面上的张雨生的唱片都给我买回来吧。 哎，倒不是这样，倒没有这么阔绰，倒没有这么阔绰。我妈是给我差不多足量一张专辑的钱，说、 okay. 她最近出了一张新专辑，那个口是心非，去给她买一张支持她一下吧。 Oh my god！ 然后我妈还有点哽咽， 真的。 我想说，我妈从来没有买 CD 的人呢，从来没有，都是我想买，然后被她制止。小朋友买什么 CD？浪费钱，然后他居然说：“伟刚啊，去买一张 CD 吧，给他支持一下，希望他可以苏醒过来。 哦”哦， 结果他还是离开了， 因为你们买的不够多。 我买的不够多，应该买三张才对。哦不，啊、对，这就是我们家买 CD 的。一个小故事， 天哪，好温馨哦！所以你看看，音乐其实带给我们是美好的东西，就很温馨、 哦。对对对，是美好的， 对啊， 都是有回忆的。 嗯， 突然觉得我们的节目很适合去好事联播网， 当然 好音乐哦， 好音乐，好事联播网。 是的，是的。好了好了，那就分享的差不多了。 嗯。 大家赶快去 Google 搜寻一下我们今天有下的关键字吧。好，我给你掌声是没有哦。 可恶，因为我唱的不够大声。 好啦 OK， 那我们第三集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